非常及时的。他的理论根据呢，听到呢你就觉得很奇怪了。啊！佢话冇文化革命，边有今天咁样嘅好日子呢？咁 系咩？ 系啊。咁佢呢样嘢咧，我谂佢就偷咗金融嘅桥。金融嗰个《飞狐外传》里边，有个女主角女一号，袁子衣。 系 啊，仲有佢嗰个战无不胜嘅师傅，嗰个老尼姑。个老尼姑啲理论咧，就系今天啲文革派嘅理论。佢话你老豆，你嘅生生之父啊，生生之父奉蓝天。虽然系强奸咗你阿妈生咗你，但系佢都系你老豆。哇！你话呢个理论就系文化革命有理论。啊，有理嘅论。咁点解我话系自杀式咧？而家就要搞清楚，话俾大家听，乜嘢系一场文化革命？ 系啊，我 文化革命，毛泽东佢搞呢样嘢咧，系佢自杀，即系佢作为一个党魁，又作为一个国家嘅最高领导人，总之四个伟大啦，伟大领袖呢、這个系啊，呢、這个系政权嘅，伟大统帅呢、這个军队嘅，伟大导师呢、這个系意识形态嘅，伟大舵手呢、這个就世界革命啦、全人类都要睇佢食糊噶啦，啊，咁佢搞呢个文化革命嘅后果同埋客观嘅事实系乜嘢咧？首先打倒咗党，打倒咗党，嗱，咁多个副主席或者系中常委，打倒刘少奇，打倒邓小平，半打到周恩来， 想话打到 半打到周恩来。朱德靠边站，陈云靠边站，都系受批判噶啦。林彪最后又死 埋啦。 咁你中常委剩翻佢孤家寡人。政权方面，共和国主席死啊，冚唪唥咁多部长、副总理。打到仲有还有余秋利同志，剩翻呢啲咁嘅嘢，个党俾佢毁坏到咩程度咧？想开九大，即系第九次代表大会，揾唔到半数，咁啊嗱嗱声从嗰啲候补委员咧滴啲上嚟，仲未够，咁啊嗱嗱声解放咗几个，好似胡耀邦之类嘅，咁啊听话嘅，咁先至勉强过半数。开九大啊，即系党俾佢打到。仲有一样嘢咧，大家以为解放军喺文化革命系得益者，其实唔系。个军队嘅战斗力俾佢彻底破坏咗，即系呢啲系我嘅立论啊。展开咧一阵，得闲先讲啦。所以佢系破坏文化嗰啲唔使讲啦， 唔使问啦。 以文化革命之名而破坏中华文化之实。咁啊，我哋三个假假地都算系文化人啩， 都系 吓、啊，都算啦，都算啦吓。咁嗰啲破坏之心，咁多年冇正式嘅大学，使到文化断层啊。呢个伤害对中华民族伤害系好深嘅。以致到一啲小学鸡可以掌大权。呢啲我哋都唔会再细讲噶啦。所以咧。我定的题目今次怎样批判文化革命呢，他就是一个自杀式的。即是毛泽东拉着整个国家、整个党、整支军队、整个中华民族跟着他一起自杀。当然有不同意见啦。 我又讲给宇信听呢，当日呢80年代呢，我们最跟着电视台呢就去访问。咁誒，國內咧就嗰陣時邊個話事咧？廖承志喎，呢位同志話事， 老革命啊， 係老革命。咁誒喺人民大會堂咧招呼我哋，接見。咁誒，佢形容文化大革命咧四個字，呢四個字就冇你自殺式咁硬啊！ 佢話十年浩劫啊嘛， 佢十年浩劫咧就個個講啦，佢就話馬失前蹄啊！嗱、呢、這個直情照高噶、 我冇作到，又冇加到，又冇減到。佢係講 你哋當時點理解咧？ 咁笑口啦。 哦， 啊咁你附和佢又唔係，唔附和佢又唔係。 因為佢好抽象呢、這個。 係啊，馬失前蹄咧、啊。 你點去解釋？ 點樣解釋都得。 嗯。 同埋咧，仲有就係馬失前蹄咧，你可以話讚，又可以係話毀喎。 唔係佢呢個馬失前蹄用得係同事實不符，點解咧？ 嗯， 因為馬失前蹄係非主觀嘅，即係馬又好，個騎師又好，佢唔想嘅。不過咧，一下踩空咗，嗰度有個窿啊，嗰度或者有個咩半馬索啊，諸如此類啊，所以先至跪低撲低撲街嚇。咁佢。文化革命唔系、哦，文化革命系毛泽东 专登嘅 亲自发动，而且全程掌握，全程掌握。啊，你话有啲小朋友未经过就问我，啊，点解你成日攻击毛泽东咧？吓、啊，啲嘢都唔系话完全佢做噶咁。喂，当然啦，佢 有乜佢做啫？ 唔系佢冇攞支棍去打啲老师、哦， 嗯， 系嘛？佢又冇支枪，佢斗彭德怀都唔系佢斗噶， 系啊。 啊！整死刘少奇、贺龙嗰啲又唔系佢整嘅，唔系佢亲手整嘅。咁系咪就咁就因为唔关佢事咧？梗唔系。 咁系咧。 最高负责系你啊嘛。 你听江青讲就知啦吓、 啊。你点走得甩咧？ 唉，阿宇信点睇？ 系啊，呢、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已经明年就55周年啊，开展啊55周年。呢、这個結論咧變咗好幾次啦、 嗯。 文革嗰陣時話：，文化大革命就係反修防修， 係、 啊、反修防修啊。咁啊，文革後咧又話係10年浩劫， 嗯， 嚇、啊、馬失前蹄，你睇下。後嚟咧近十幾年有個講法，又叫咩探索？ 探索都係講 偉大探索， 咁即係我哋做白老鼠咯。 咁啊，而家聽講又翻承認，又係一個浩劫。 啊，又都承認。 啊，係啦。咁呢個文化大革命做乜會講咗幾十年咧？我啊覺得咧就好似你話安史之亂，咁都講咗幾十年啦。成千年啦，係嘛？玄武門之變，咁啊講咗。好啊，嗰成千年噶啦， 话都千几年啦， 1400年。 咁、呢个913事件，913啊，林彪呢个接班人咁样走咗啊，喺蒙古嗰度， 外蒙古啊，坐机 外蒙古唔系内蒙古系嘛？系咪比安史之乱仲过人啊？ 系、 啊、以后呢，所以呢个嘢咧，仲会讲上千年嘅文革 系会啊。 頭先啊，邊個頂盛講你啊好多爭論，係啊，我都潛水入咗好多啲群啊，嗰啲都係啲大學生群，嗰啲大學生咧而家仲係話文化大革命好嘅， 係咩？ 係啊，嗰、哦、文革嗰啲大學生啊，啊， 唔係當其時喺文化大革命裏邊讀緊大學嘅人， 啊，宇信咧佢係作為一個。不但系歷史工作者，佢仲係去採訪啲當事人。啊，攜大夫你見過係嘛？攜 大夫， 譚浩南啊，韓愛貞啊， 聶元子，譚浩南冇見過啦，譚子死咗。 即係佢講緊係呢啲人。 哦， 呢啲人個同一輩人都係話文化大革命好嘅。 哦， 即係我加入即係。這個韓愛貞咧就話：喂，你入我哋個群啦、啊、嚇。啊我入去咧，原嚟全部都系嗰派， 即系北京航空学院嘅造反派头子。 哦， 你听个名好似女嘅，其实男 男人嚟嘅， 男人嚟嘅、哎。哦， 哎 我咧就喺呢个73年嘅时候咧，就见过呢个教白卷嘅张铁生。 哦， 喺辽宁大学。 你咩因由咧？ 嗰阵时访问咧，好咗啊。 哦。 咁啊！呢個張鐵生咧就 係 冇錯啦。呢張鐵生咧喺嗰陣時都係交白卷出名嘅 風雲人物， 風雲人物嚟嘅，都係歌頌緊主席同埋四人幫嘅。 但後來怎樣呢我就不知道了。 現在發了大財啊。 發大財啊。 他的司長。 張鐵生啊。 張鐵生完全變了。嗯 哦哦， 身家可能有几个亿， 系咩？ 你唔出奇，好好，一啲都唔奇怪。 唔识唔识字， 唔使唔使唔使， 佢唔系识字， 佢有人际关系，有人际关系。 佢应该都系中学生， 识得啲官得嘅。 系系，后嚟就学嗰啲，好似系畜牧啊，定系嗰啲咁嘅嘢嘛。 系啊，咁啊，发达都唔知，咁啊。好惭愧啊！我唔敢见佢啦。 系啊。 哦，咁唔紧要嘅，人会变嘅。即系而家讲文化革命。我头先先落咗个结论。话自杀式。即系可能啲人都唔理解，军队咧系文化革命嘅得益者。上次同宇信嗰次，我哋都讲过呢个问题，就系、是、毛泽东开始将党政呢两个系统打烂咗。咁你。就攞軍隊嚟介入，變成呢個掌權派。嗰陣時有一個名詞叫做三結合， 係 三結合，即係開九大之前，首先要全國山河一片紅，即係所有各省、各部，即係中央部啊，你要重新建立一個班子，即係領導班子。個三結合咧就邊三方面嘅人馬咧、一方面咧就是、軍代表。一般都是那些軍區司令啊、政委啊、諸如此類，總之都是些軍頭啦、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叫做無產階級革命派，即是造反派啦，同埋造反派是贏了的，掌了權的，他武鬥一大輪，最後有一派贏的嘛，第三派呢就是老幹部、 老幹部都份啊， 即是有份、你問下余信啦、你都要有一班人是真的管理过这个省或者这个部门的嘛、你的盲毛去到不懂的嘛、那实事要你们去做，权呢就是军代表长。28个省市自治区的头着了26个都是军代表做一哥的。但是 为什么我说因此这支军队是衰了呢？因为它腐败了。即是等于战马是拿来冲锋杀敌的。你拿它来做这个拉磨的或者拉车的这些劳动的马呢，然后它就失去了战斗力的了。 是。 哪怕你是将它作为象马，你都知道什么叫象马之名的了。拿来做这个仪仗 队。仪仗的队。 对。那它就。咩盛装舞步啊，嗰啲学识咗， 就唔记得晒佢打仗嗰啲冲锋 打仗就唔得啦，所以军队咧就系、是、变成软懒散，同埋迅速腐化，因为佢一言九鼎嘛，佢做一哥嗰阵时候，一把手就说了算嘅，就系、是、佢拍板嘅，所以下面嗰啲你做反派识鬼咩？啱上嚟嗰啲，好似黄鸿文，你俾佢做副主席。都冇力噶，系嘛？咁仲有嗰啲老干部啱啱批完、斗完，喺五七干后拉翻嚟话，等你三结合啦，你仲唔乖乖地听话？所以呢啲军代表咧，佢哋就系大权在握，但系又一无所知。但系佢又接受咗毛泽东、林彪嗰一套，只要即系叫一通百通。我政治上合格咗。其他就一定是外行可以管理内行了。那这支军队就腐化了。 有没有包埋这个贪污呢？腐化。 这些不用贪污。 不用贪污的。 贪污是要你去拿。你在那个位置自然就送到。 是啊。 要钱有钱，要女人有女人。 要名有名。 不是，那时最。 鸡犬升天。 最重要的是权力。它不是钱。钱。权力就有了权就什么都有， 江青都没什么钱的。 是 啊， 最重要是权力。 是 有权力呢就啲人送嚟送钱嚟， 是啦， 送女人嚟， 即是共产党 送男人嚟， 即是他是不用掌握即是货币的，他的特权即是货币。 是 所以说什么四个基本就是什么 工資基本不用啊嘛， 嗯， 啊煙酒基本靠送啊嘛， 嗯， 老婆基本不動啊嘛， 係不動 啊呢啲基本噶嘛，即係就畫刻畫咗呢個官場上面嗰啲醜陋嘅嘢，啲、事實嚟嘅， 嗯， 即係我覺得咧講文化大革命咧最重要嘅特點咧，文革其實係一個權力嘅鬥爭，佢、整個過程就係權力嘅爭奪。啊！權力嘅爭奪，啊，冇其他解釋嘅，啊，咁一陣間有時間我哋睇下每一次嘅權力鬥爭係點樣啊發生，點樣形成嘅，嚇、佢嗰啲係文革咧幫蘇聯嗰個大清洗咧，即係差唔多嚇、大清洗啊！ 哦，即係斯大林嗰大清洗， 縮散啊！ 嗰啲典型嘅大清洗，典型嘅大清洗。一個清洗接咗一個清洗，前面啲人唔俾後邊啲人清洗咗，後邊人再俾再後邊啲人清洗， 即係皇將在後， 係係啦，你睇劉少奇啊，咁啊搞啊高光，搞啊彭德懷，佢都係有份嘅，啊，咁啊到文革入面，佢又俾人哋搞掂， 佢俾人搞掂佢， 劉少奇就俾即係話依靠軍隊林彪呢啲。啊！打到佢嚇、啊，好啦，到咗搞掂佢啦，就係、要搞林彪啦。一次就清洗一次，一次就清洗一班人嚇、整個文化革命，我覺得基本上係以權力鬥爭啊，不斷嘅權力鬥爭嚟構成嚇呢十年嚇、 你講到開始文化革命咧，最後毛澤東九大嗰陣時有個口號啊嘛，要團結不要分裂啊嘛，要呢個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啊嘛。其實最搞陰謀詭計 就係佢， 即係冇人搞得過佢嘅。佢開始搞文化革命咧，啲友仔都以為啊望文生義，以為真係搞文化嘅大革命。 點知 你睇一開始嗰個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邊五個人啊？彭真、陸定一。康生、周扬、吴冷西，呢五个人咧，全部系同文化有关嘅。 系 吓，咁、你呢、个周扬又系中宣部副部长，又系文化部副部长。吴冷西咧，又系中宣部副部长，人民日报主编、总编， 收尾做咗呢个广播。处长， 即系文革后啦， 我识佢啊，我叫佢啊， 系嘛，咁你。呢、這個陸定一中宣部部長，係、嘛？人哋一睇毛澤東點將呢五個人，康生又係文化水平相當高嘅，修養 呢個 係 特務頭子喎、 啊。係冇錯，但係佢文化修養喺呢五個人裏邊 最高， 最高冇得頂啊！咁後尾先知佢根本唔係搞文化革命， 原來 係 搞緊 就兩個字奪權。 聽一陣咧再講啦。听紧呢只歌先，晚秋啊！听完之后新闻报道。 飘零的晚秋，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。蓦然又回首，是坚强的笑，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。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，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？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。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，你走后冷冷的清秋，相逢也只是在梦中。 政府只是要求申请人作出声明。他又说会抽样和按风险抽查申请个案，津贴是按最低工资计算，相信涉及的总额不大，正式推行之前会再交代细节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29,537点，升274点；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,583点，升26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：港元7.752，日元104.12，瑞士法郎0.912，加元1.308，人民币6.579，英镑对美元1.335，欧元对美元1.185，澳元对美元0.73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693。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0.06美元，卖出1841.53美元。天气方面，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。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气温介乎21至26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，初时离岸吹强风。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，早晚稍凉，周末期间天气转凉。现在气温23度，相对湿度86%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，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、更稳定的城市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，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。国家安全法，保一国两制，还香港稳定。 广东讲西， 国家安全呢就有赖于这个不要终身制啊。想当年毛泽东终身制嗰阵时咧，真系祸国殃民。点解咧？你管理一个咁大嘅国家，但系毛泽东从呢个林彪事件开始，一次大昏迷啊，一次大中风，咁之后咧，佢嘅身体就每况愈下啦。一直到后尾咧，就算讲说话咧都讲唔清楚，要张玉凤翻译。后尾张玉凤翻译都唔得，要。颤颤抖抖咁喺啲纸度写几个字，好难辨认出嚟。你办事我放心，咁就系圣旨啊！一个咁大个国家，一个咁优秀嘅民族，俾一个老弱病残、神志不清嘅老人一直统治到死，佢只要一口气唔咽咧，呢个国家就要一直文化革命落去。所以你话终身制呢种封建的落后的反动的制度，怎可以再生存呢？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敢看对方的 靓仔，有型、醒目、可爱，他全部都没有，但是留意返同他做同事是一流的，因为他实而不华，认真对待工作，绝对是少说话多做事的人。同他不熟，你可能不多喜欢他，但是只要你对他认识深啲，你就会好像我咁咁欣赏他。彪爷加油啊！ 开心日报杜文蔚彪爷，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，朝朝10:04， 听开心日报，生活不会懊恼。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，星期二我钱佩卿同崔树汉博士继续讲男士更年期前列腺增生的问题，煲啲咩汤水有帮助呢？ 介绍一条手乌吐司汤，都是针对前列腺问题的啦。这个汤水呢就有滋补肝肾和养形益精的功效的。 清晨爽利，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:00至6:30，香港电台15台联播。 色无限， 蓝色， 色无限， 蓝地球。 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预防多种疾病，减低死亡风险，这个是近年我们成日听到的保健建议。但最近就有研究显示，食得健康更加重要。 这项研究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进行，在1997年去到2017年间追踪了79,003个人，平均基线年龄是61岁，期间一共有33,889人死亡。研究人员分析他们的饮食习惯、体重、病史和是否有食烟饮酒等等的因素，总结出三个有趣的发现。一、过重但是坚持健康饮食的长者死亡率最低。二、在维持健康饮食的群组入面，刺肥长者的死亡率并不高于体重正常的人。三、体重正常但是食得不健康的人反而有较高的死亡风险。研究结果9月中在医学期刊发表。研究人员分析说，体重正常但是胡乱饮食的长者之所以死亡率较高，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以致身体虚弱，增加患病和跌倒的风险。有营养学家就认为，目前预防长者患上长期病的资源大多针对减轻体重，他们或者需要将重点和资源转移到推广健康饮食。今次研究以地中海饮食作为健康餐单的基准。地中海饮食以含有丰富蔬果、豆类、坚果、全谷类、发酵乳类制品、鱼贝类、橄榄油或芥花籽油，以及是小食红肉和饮酒为特色。多年的研究显示，地中海饮食不单只可以满足全面的营养所需，更加有助保持血管健康。要食得健康，大家应该懂得拣啦。蓝地球，悠然撰稿。 食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食无限， 食无限知识。 由而家至深夜12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题目是自杀式的文化大革命，马鼎盛兄，嘉宾余宇信和小弟刘天赐就讲这个题目。 是 啊，正话听马鼎盛讲毛泽东呢，这个 老头子、哇，原来呢晚年是这么凄惨 的。那是人都知道了。 是我们这个节目都讲过 了。李志衰一早已经讲过了。 是。 他的心肺是很差的。 是啊，心尤其死就死于心病啦。 是啊。他即是一息尚存都死揸住个权。问题他拿这权来怎样用呢，他就即是次官成日讲啦，佢啲帝王心术，其实佢系一个好失败、好悲凉嘅一个老人嚟嘅。 系啊， 因为佢冇人信得过。 系啊， 佢任何人都唔信得过， 仔女都信唔过。 啊，即系等于好有钱，即系有钱佬咧，成日谂住人哋计算佢啲钱。 嗯。 但毛泽东咧就成日谂住你嚟计算我啲权。啊，呢样嘢咧就即系权柄咧就唔能够下移噶嘛。 嗯。 啊，所以他就运用啲权术，头先阿余信讲揾张三打李四，啊揾李四打黄五，啊然后黄五打赵六，就系、是、咁样玩呢个权术嚟保住佢一个最后仲裁人嘅身份。 系， 即系话边个系衰人，边个系衰人噶啦，咁即刻就打到。 佢永远唔会做原告，又唔会做被告， 唔 系做法官。 佢法官都费事做啊！ 法官 都做，法官都要攞住本法嚟判啊嘛！佢无法无天嘅， 话都明。 唔系嗰啲头先讲到系一个清洗咧，嗰啲清洗咧好突然嘅。你琴日都唔知道今日事，突然间就嚟噶啦。 嗯， 即系我就数过咧，文革南明呢啲所谓权力斗争同埋清洗咧，大嘅咧就有9次咁多， 9次 啊，啊9次咁多。咁我哋讲下咧，即系话，好，第一个啊， 就是叫做彭罗陆洋， 是啊，呢就 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啊。头先讲啦，彭真啦，彭真咧喺党内咧，除咗政治局常委之外咧， 唔系常委委员 嗱，除咗政治局常委之外啊，我话。政治局常委有七个嘛，佢系第八个， 第八个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彭真个地位喺党内地位当时系相当高嘅，即系邓小平做总书记，佢系常务书记。 嗯， 第二个咧就系罗瑞卿。 哎呀，呢个又系高嘅， 就系掌握军队嘅实际嘅权力啊。咁啊，你话林彪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。其實好多嘢咧都交俾羅成興去處理嘅、第三個咧就係、是、陸定一，頭先講啦，陸定一咧就係、是、揸宣傳嘅、文化界宣傳嘅嚇，仲、有一個咧就是、楊尚昆、就係、是、中央辦公中央中書嘅呢個辦公廳主任啊。咁啊呢四個人咧，如果真係搞一個集團咧，咁啊～毛泽东啊，惊到不得了、所以咧，嗰、文革嗰阵时最有名一个林彪嘅叫做五一八讲话咧，就系讲话呢班人就搞政变嘅。当然呢个就唔系林彪发明咧，系毛泽东叫佢就系、是、要搞咗呢几条友你就去讲下呢啲话咁啊，所以咧搞呢啲呢个反革命集团咧。林彪就是一个为首的咩、当然周恩来仲有啦，叶剑英啊、杨成武啊、萧华呢啲人，呢、這个就是第一个文化革命。你话打到咩？你话吴晗啊嗰啲，哎呀，嗰啲好虾毛嘅啫。最紧要就是呢个集团第一个打到。 哦，呢四个人 系啦。呢、个第二个咧就是刘邓涛。 啊， 刘邓涛， 刘就系我 刘少奇， 刘少奇 邓小平，头先我讲系以前嘅中南局第一书记，喺广东系叫做南霸天又好，叫咩啊？陶铸啊，又变成咗中央嘅第四把手，即系毛泽东啊，刘少奇呢、這个周恩来就系、是、陶铸啦。后嚟刘少奇倒咗咧，就林彪以后就是他了。咁呢个刘邓涛呢是毛泽东呢就争取了真来。 是啊。 是啊。你争取了真来同埋争取了头先阿边个讲嘅军队嘅力量。当时呢你军队嗰啲元帅呢陈毅系政治局委员，贺龙系政治局委员。但徐向前啦、聂荣臻啦，叶剑英呢啲都唔系噶嘛，但系一打到刘少奇之前咧，打到刘邓涛之前，就把呢啲人咧提为政治局委员，把军队嘅力量咧就增强，利用军队嘅力量，当然林彪啦，加上叶剑英啊、聂荣臻啊、徐向前呢人、贺龙呢人，打到咗刘邓涛，打到刘邓涛以后咧，好啦。第三个咧，我觉得最咩就是贺龙， 系、 你借军队嘅力量打到咗刘邓涛以后咧，就揾贺龙开刀啊！贺龙咧，其实真来喺呢个打到贺龙嗰度咧，就有其中扮演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，因为贺龙系真来介绍入党嘅，南昌起义嗰阵时系周恩来佢介绍入党嘅，呢、这个贺龙话呢个周恩来话佢本来借住喺周恩来屋企，周恩来叫喂唔掂啊，我呢度都你不如咧就去一个地方咧踎住先，嗰、那个叫做象鼻子沟，系、一个国务院备战嘅一个嗰啲、叫做指挥部咁嘅形式嘅嘢，就喺西山嗰度啊。佢话你去啦，我哋秋天就接你翻嚟啊，嗰阵时系一月份，佢秋天接你翻嚟。其实边有接佢啫，掟咗佢就算数啦、所以贺龙就好心头，我跟咗你共产党咁多年，做咩而家变成咗咁样？你即系踢咗我出嚟，踢咗出局，佢好伤心就系咁样。 你个九次咧有排讲噶啦，咁啊停停先啦。 就講呢個文化革命佢嘅自殺式啊。 嗯， 除咗打碎咗黨嘅系統、政府嘅系統同埋軍隊嘅系統之外咧，佢仲有一樣嘢咧。我哋大家唔會覺得係好犀利嘅。當然經濟嗰啲係實體啦。我講嘅係文化系統、 嗯、 文教系統。 嗯， 呢個係將中華民族嘅呢個傳統嘅文化係斬斷咗嘅。 係， 似乎你仲記得上次我哋傾嗰陣時咧，曾經有啲朋友佢話文化革命咧大 party 嚟嘅啫，咁， 嗯， 係嘛？咁我啊覺得係一種淡化咗文化革命嘅罪惡啊。 嗯嗯。 首先講起文化革命嗰、那個將整個社會秩序粉碎咗。我讲的是秩序、啊 嗯、 人伦、啊 嗯 啊、他怎样粉碎的呢？他首先呢是将这个公检法系统瘫痪了，公安系统、检察系统、法院系统合称公检法、 嗯、 这些本来是维持社会正常运作 最重要的， 它是一种工具来的、 嗯 啊、毛泽东一个命令就是公检法呢，你要保护革命小将的造反精神。 嗯。 啊，即是比如说次官你安在家中、 嗯、 按照这个自由世界和这个法制社会呢，你就是你屋企的king。 嗯。 除了有法院的首令是不能够有人闯入你屋企做任何事的。 是啊。 啊，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用一个好好的名字呢破坏了这个秩序、 嗯、 叫做破四旧。 是的。 禹舜那时候都是青少年了、啊、他知道个破四旧那个杀伤力有几大。 嗯、 他本来讲文化革命、哦、我入你屋呢是帮你破四旧、 嗯。 你屋企有什么有旧文化有资产阶级的东西、 嗯、 有封建主义的东西、 嗯、 那就帮你破。包括高踭鞋。 嗯， 连衣裙， 嗯， 旗袍嗰啲不在话下啦，梗系封之收啦， 嗯， 啊，佢就帮你整烂佢， 嗯， 你屋企有啲咩古书古字画， 系唔得掂， 啊，整烂佢，你如果仲保留有呢、這个你嘅大学毕业文凭， 哇，咁啊结啦， 诶，因为1966年你有嗰啲解放前嘅。畢業文憑上面一定有嗰個十二星噶嘛、 啊， 青天白日嗰、那個嗰、嗯那個那個星噶嘛、 嗯， 啊，你就係歷史反革命， 嗯、 啊，咁即刻就可以拉你去鬥，拉你去遊街， 嗯， 即係咁樣去破壞一啲生活嘅秩序、嗯、人嘅尊嚴， 嗯， 完全係喺呢個革命口號之下實行嘅， 嗯。 即系开始抄家系点嚟嘅咧，就咁样嚟嘅。 系啊， 抄家， 嗯， 即系只要啲僆仔带住个红袖章、嗯，就可以破门而入。吓、啊，话、嗯、你呢个系反动学术权威， 咁啊，好大罪噶啦。 你屋企有啲乜嘢罪证？ 嗯， 咁就即刻钉死你噶啦。 嗯，呢、這个咧，我睇过一套戏咧，讲啊，一个人有个小提琴啊， 系。 猫链啊，呢、這个罪证嚟噶，因为你咧用咗一个西方嘅乐器， 资产阶级美美之音， 美美之音，你识弹啊猫链啊，吓咁啊结啦，咁啊要将呢个猫链收藏好，收藏好咧俾你抄到出嚟唔得掂，所以你咧仲要将佢破坏， 你留夜快啲掉咗佢啦， 掉咗仲要有个死尸喎，有个尸骸啊。咁你都係有罪喎、啊。 咁呢個教育系統呢係一個大問題嚟㗎、 嗯嗯。 即係而家我哋返轉頭睇呢就覺得好奇怪。點、嗯、解一個政府可以攞一個行政命令全國大中小學停課。 停課啊。 等啲學生去造反、 嗯、 等啲學生去串連。 嗯。 啊搭車搭船唔使錢。 係。 啊去到邊度仲有食有住。 嗯。 咁樣毛澤東喺北京接見咗几次呢个全国嘅红卫兵 系啊， 系讲紧数以千万计嘅， 系啊， 咁啊去全国散播种子就造反啦，开始、嗯、即系全国嘅秩序打乱咗。 嗯， 咁呢个教育制度咧， 佢一指命令就可以廢除大學， 嗯， 大學唔辦啦， 嗯 啊，後尾先話理工科仲係要辦嘅，咁， 嗯， 即係文科唔使辦啦， 嗯， 咁呢，這個成個中華民族就俾佢愚化愚民啊， 嗯， 文史哲你唔使辦啦， 冇錯， 你冇呢啲書讀啦， 嗯， 啊，讀咩咧？讀毛澤東思想咯， 嗯， 毛選四卷咯， 嗯， 啊。唔读咁大本啊，毛主席语录得啦啩， 系 嘛，老三篇啦， 要念啊， 嗯， 所以你话而家嗰啲所谓工农兵大学生， 嗯， 有啲系小学都未毕业，系啊，小学都未毕业， 哦， 只要系你所在嘅公社，你所在嘅工厂，你所在嘅街道或者系任何呢个革命委员会有个红印，推荐你去读。 嗯， 咁你就可以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。 系啊， 啊，读两年又有，读三年又有， 嗯， 啊，出到嚟咧，咁就已经系大学水平啦，就可以去管理一啲文化系统啦。 嗯， 咁你毛泽东呢十年系一个大断层，将整个中国嘅文化咧， 嗯， 将佢摧毁， 嗯， 即系正同负完全颠倒过嚟。 系啊，系 啊。是 啊啊，宇信嗰阵时咧睇过一个电影叫《决裂》，睇过未啊？ 嗯， 阿葛优啊，识唔识啊？ 识。 个老豆你识唔识啊？ 唔识。 老豆佢老豆叫葛全壮。 哦。 喺呢个电影里边咧，就扮演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，就讲课，同啲农村嘅学生讲课。 嗯。 讲马，即系马头系攞嚟做咩用嘅？个马身攞嚟做咩用嘅？个马尾巴攞嚟做咩用嘅？咁嗰啲工农兵大学生就闹佢，话我哋只有猪同牛，我哋乡下都冇马嘅。你讲马尾巴做乜嘢？所以嗰阵时郭全壮咧就有一个花名叫马尾巴的功能。 哦， 啊，宇信记唔记得？ 嗯， 啊， 哦， 即系咁样将嗰啲文化、将嗰啲知识咧批判为反动嘅嘢。 是我都呢个有啲反感嘅，因为当日咧去到呢个辽宁大学咧，个， 嗯， 学生会会长嚟见我哋，因为由朝头早八点钟开会开到晚黑八点钟，十二小时， 咁多嘢噏。 好，呢，這个学生会会长原来就系一个赶猪嘅小姑娘， 赶猪小姑娘咁好口才， 系赶猪小姑娘咧。是做咩嘅咧？做揸个鞭，揸个木，即系竹嘅鞭，赶啲猪公。 哦， 四围去交配。 我知啦，我知啦。 咁啊，赶猪计成赶猪郎咧。 嗰啲啊，卖猫好咁好口嘅。 吓，佢嘅功能咧就系宣传啊，呢个唔读书，唔系读书喎，系唔读书。只是会有进步， 即是猪不读书都可以配到种了。 是啦，那你这班友在座那些喊烂都是读书人。 你大学教授懂配种吗？ 是啦，懂吗？你懂吗？你懂赶猪吗？赶不到猪的。那我们很惭愧，当时很惭愧，真的讲不出说话出来。一句说话都唔敢 顶驳。我嗰阵时系文革嘅后期啦， 系啦， 佢都话七二年咯，吓系咪七二年啊？ 七二七三年啊， 仲要后啊，唔止七二年啊，系七三年。 七三年 有工农兵学员啊嘛， 系啊， 工农兵学员七二年有啦， 系啊，原来就系咁样样嘅。 嗯， 啊，我而家讲出嚟咧，就真系嗰阵时 亲身体会， 亲身体会啦。 咁啊，翻到嚟觉得香港好唔革命。 哎，听首歌先啦，啊，呢只咧《Only the Lonely》，呢系你拣嘅， 好歌嚟噶， 好歌，听下先。噔噔噔噔噔噔啊，哦耶耶耶耶，哦哦哦啊，《Only the Lonely》，《Only the Lonely》。Only the lonely know the way I feel tonight. Only the lonely know this feeling ain't right.

千年万代。 短短的两行句子，人生需要备忘，因为这就是人生的永恒誓言。对于前尘，对于我们携手的岁月，哪个都想尽量作出备忘，偶尔淡淡记下来，以求一种不息的永恒的存在。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备忘录》，作者古苍梧，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咁最后咧嗰、那个半小时， 嗯、 仍然讲自杀式嘅文化大革命啊！马鼎盛咧、余宇信咧同埋小弟刘天赐， 你毛泽东咧都系一个师范生， 系啊， 起家、嗯、 曾经做个师范生， 咁你都教过书、嗯，你都知道为人师表系点回事、嗯、啊？到到你大权在握嗰阵时咧，你就咁样去破坏中国文化， 嗯 啊，去误人子弟。搞啲咩平法批儒系嘛？批林批孔，又要批埋周公，即系佢攞啲政治渗入咗呢个史学界咧。我哋叫做帮史学 咩啊？ 四人帮嗰个帮啊、 哦， 叫做帮史学，即系历史学。 帮史学， 帮史学，就系从呢个政治阴谋出发。整一啲歷史嘅文化同埋歷史嘅呢個理論出嚟咧，攞、嚟整人嘅， 係 啊，攞嚟整人嘅。睇你政治上唔順眼咧，就話你係儒家思想。 哇！呢、這個大罪啦。 咁啊，周恩來嗰陣時啊，被批為呢個孔老二啊，嚇、啊，又話佢係大儒啊，當代大儒啊，咁、樣迫害佢啊。咁啊，批判佢又话投降主义啦，吓、那、嗰个就系攞《水浒传》嚟批。 系、 毛泽东嗰阵时睇完《水浒》就话啊，呢《 好就好在水投降主义。 系、哎、啊，宋江咧， 你学得几好 吓、 啊？你学得几好？ 学得几好啊？ 嗰阵时兴啊嘛， 兴啊， 话投降咗咧就去打方腊， 系啊， 即系话一个农民起义军咧变成呢个地主阶级嘅走狗、啊咁讲。當然佢呢啲係歪批水滸啦，嗰啲唔理佢啦。但係話周恩來係投降主義咧，其實真係冇乜解嘅。 周恩來我哋都講過咧、毛澤東思想係周恩來講出嚟先嘅喎，係嘛？ 劉少奇講先。 劉少奇講先嚇。 係。 嗰陣時拆係拆唔切嘅喎。 喺延安整風嗰陣時咧，劉少奇係擦鞋仔 number one。 第一名 ，number one，、周恩来咧系被批判嘅， 系， 因为周恩来咧，捉住佢三十年代由上海呢个党中央搬咗去中央苏区咧，周恩来嗰阵时嘅官衔咧叫做中央苏区局嘅主席， 哦， 即系中共中央派驻呢个中央苏区嘅一把手，咁、就夺咗毛泽东嘅军权，就俾佢去一个冷衙门，就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。其实呢个官衔攞嚟做咩用呢？你就要去征粮、征兵， 哦， 然后供呢个红军打仗所用。咁、你睇《毛选四卷》第一卷，毛泽东有几篇？讲点样搞好群众工作，点样呢、这个征更多嘅兵啊？就系呢啲文章就写呢啲嘢。咁周恩来咧就要反复检讨，次次运动都要检查。话嗰阵时咧，佢就执行咗呢个黄明路线啊，打击咗伟大领袖毛主席咁啊。咁周恩来当时批判佢系投降主义咧，其实你如果话咁算投降咧，首先一个投降就系毛泽东。 系啊， 當時今日成都反面。 嗯， 话我哋同你夹粉打败美帝国主义，而家你又将呢个美帝国主义请到去紫禁城嚟做客，吓、啊，咁你即系我哋啲战斗友谊唔使要噶啦，啊，即系如果话投降主义咧，首先系毛泽东，但系周恩来咧系具体执行嘅，咁、 嗯、 尼克松、基辛格一走，前脚走，后脚毛泽东就揾人嚟批周恩来。 嗯， 就话佢卖国主义。 嗯， 咁你堂堂一个共和国总理，当时冇国家主席，佢、就 系 政府首脑， 系 佢又系外交嘅一把手， 系 咁啊执行你嘅路线，叫做联美反苏。 嗯， 咁到时你又批佢系投降主义，仲要揾两个虾毛，一个咧唐文生， 系 翻译啫嘛。一个 每只嘅亲信嚟嘅， 亲信唐文生，一个咧就是、黄海荣， 系、哎、呢、這个都系毛主席 系佢表侄孙女， 系啦， 表侄孙女， 嗯 啊，毛泽东虽 然打算盘啫，嗯，只系亲戚。 咁其实黄海荣，你话佢去外交部啊，是对口啊，佢是学外文的、 嗯、 喂大佬你学俄文的 喎、哦。是 咯。你学俄文的喎、哦、你去管呢个英文嗰方面唔啱，但係就嗌黄海荣同埋唐文生批周恩来。 嗯。 开始周恩来仲唔知道个后台老板系点諗嘅。 係咁劲嘅。 即係以为佢工作上面有缺点，咁咪认错囉，係咪、 嗯、 你话我衰在咩呢？衰在基辛格臨上飛機嗰陣时呢，突然话要同周恩来有一件事要讲。咁嗰陣时呢时间非常之紧迫。 嗯。 你问余信知㗎啦，嗰、那个古仔。周恩来即使系想请示毛泽东咧， 都请示唔到， 唔系唔得，因为毛泽东瞓觉好紧要嘅。 嗯， 佢如果瞓咗觉咧，真系雷打不动，冇人可以叫醒佢，因为佢睡眠好差，好、 嗯、 难得瞓一觉。 食好多安眠药嘅， 几日系成扎咁食啦。 嗯， 几日都瞓一次。 嗯， 咁结果冇办法就自作主张去见咗基辛格，但系冇应承佢任何嘢，就系一个对话，完全有记录嘅。咁就捉住佢呢条，话不请示不汇报，就自作主张去见呢个基辛格，就揸住佢呢条，痛批几日几夜。你如果唔上纲，唔自己叩头认错，话我系投降主义咧，毛泽东话再加重火力，啊，仲揾多一帮人嚟批。所以我点解话佢自杀呢？其实周恩来已经是最贴贴服服、最冇反抗精神、最唔敢话呢个睇佢嘅权。 嗯， 啊，佢仲要揾邓小平嚟怼佢一句：，喂，话总理，话第二个反毛主席咧都系可望不可及，唯有你可望又可及。 哎，呢句好毒啊！ 诛心之论， 好毒啊！ 啊，而且出自於鄧小平之口， 哎呀，更加 唔係你嗰陣時，其實文革嗰陣時最大一個權力鬥爭就係林彪啦。 嗯， 毛澤東啊借助周恩來，其實嗰個九一三都係周恩來處理噶嘛。 嗯， 借助周恩來嚟處理咗林彪嘅事件嚇，咁啊不。冇幾多年，七個你頭先講嘅係七三年嘅事情，打到林彪咩咧？就係七一年嘅事情，即係過咗兩年咧，林彪倒咗啦，咁啊到周恩來， 嗯 嚇，到咗周恩來咧，頭先你講就係鄧小平咧就取代咗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又嚇喺鄧小平期間踩咗周恩來一腳嘅嚇，咁啊又過咗兩年咧，周恩來死咗咧，又要批鄧，所以我頭先講咧，就嗰、是、個權力鬥爭咧，就係、是、一浪接住一浪，前邊嘅嚇係俾後邊嘅打到，後邊嘅咧就俾再後邊嘅打到， 嗯、 就係咁啦嚇。文革講起權力鬥爭咧，頭先我講啦幾次啦，其實仲有咧就是、黃班戚嚇、啊、黃力、關福、青鳳燕呢啲文革嘅幹將嚟嘅， 係 啊，小爬蟲 啊，幹將呢、這個咩叫楊裕富，即係楊成武嚇。啊 為首，啊，楊成武呢就是打到彭劉陸楊、打到劉鄧嗰陣時嘅積極分子嚟嘅，嚇，啊，又俾人又俾打到。 再一個老屈嘅楊如富嗰單，嗰單係 喂係咪屈咧？佢都一次權力鬥爭啦，嚇，啊，咁啊做咩咧？做咩咧？江青話佢整即係。你在上海收集了那些黑材料呢，即是他的黑材料就放在他那里。 嗯。 他不拿出来不出声，啊，就是一个罪状了。嗯，他光清说你整了我黑材料，其实最大就是这个问题。 嗯。 啊，再一个呢就是陈伯达了。 哎呀。 啊，陈伯达是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理论家，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。自己都咁樣都俾人打，俾幕都打到。 陳伯達咧係毛主席嘅師輩喎，老師輩。 政治秘書， 政治秘書喎， 即 係 即 係幾大秘書裏邊，佢係第一把。 最第一把把要。 即係以前咧，即係叫做建國初期咧，就建國前咧，中共嘅好多理論咧，都係陳伯達去建立嘅。係啊，咩所謂咩四大家族啊，啊嗰啲咁嘅都係陳伯達提出嚟嘅。 係啊， 係嘛？ 所以後來咧，審四人幫嘅時候咧，呢個老人家係唔出聲嘅喎。 唔係，陳伯達咧就有過一次話拉佢咧，佢有少少驚嗰陣時，拉佢，佢即係如果按照佢嘅經驗咧，此一去空多吉少，可能要槍斃都有知。 係啊， 係啊，係啊，陳伯達因為佢知道太多毛澤東啲秘密， 哦， 即係要滅口。 哦， 咁當時咧佢就。即系拉佢，佢死都唔上车，掹住个车门就嗌咗一句：佢话我救过毛主席嘅命。 嗯， 啊，咁啲人咧就乱啦。喂，咁系咪真咧？咁样要问下老毛，即系呢个老家伙， 系咪真系救过你命咧？ 即系咁样赖死，掟咗呢句出嚟，好似有咗嗰个叫做咩 免死金牌， 丹书铁券啊， 丹书铁券喎。 咁啊，问一问真系有。即是想当初在解放战争那时候未即是离开了延安了又未入北京，那时候在西柏坡，即是党中央在西柏坡，有一次呢即是蒋介石派飞机来轰炸， 是 陈伯达呢就走去叫毛泽东躲避，有过几次经验都是有惊无险的，曾经有一次呢个炸弹就直掉了落去的办公室门口了，不炸， 唔爆炸， 哎，所以毛泽东话我喺度，你敢炸咁啊？咁嗰次第二次就唔系啦，第二次一睇陈伯达睇下势头不对，话喂你走啦，即系飞机嚟炸咁，毛泽东话咧唔使惊，掹起佢就走，真系急咗啦，掹起佢就走，走出去冇几远，真系炸一间屋， 真系炸咗， 咁所以佢话我即系。你講乜都好，我救過你一次命㗎，你唔好攞我命咁，即係陳伯達係即係到最危險嗰陣時咧，佢講咗呢句出嚟。 所以我哋喺六六年又好，六七年又好，九大又好，點諗到陳伯達都要俾打到㗎啦？ 係啦， 加我哋啊，你啊文化大革命咧，七一年喺落龍村，喺龍村嗰陣時，點諗到林彪都會打到嘅咧？林彪都會走人嘅咧？耶！嗰陣時真係，哇！真係都唔知係點 啦。喺天安門城樓上合照嗰陣時候，或者咧喺嗰本《毛語錄》啊，喺第封面嗰陣時，睇到幅相啊。 咩叫伴君如伴虎咧？ 係咯， 嚇！呢個真係幾千年嘅歷史中國特色嚟嘅。 係 陳伯達點解打到咧？就因為佢。是不夠張春橋的鬥， 哦， 即是你作為這些文人御用文人呢，看你去揣測你的主人他怎樣想，你能不能夠把到脈，他把脈呢就是覺得1969年那時候即是九大啊，然後70年就九屆二中全會啊，咁覺得九大已經係文化革命偉大勝利啦，咁應該收噶咯喎，係嘛？應該即 係 將革命放一放嚟揸揸生產，因為嗰陣生產真係全國嗰個經濟咧陷入崩潰噶啦，又冇鬥又呢樣嗰樣。 咁陳伯達起草嗰個黨嘅報告嗰陣時咧，佢就同林彪係一個思想嘅，話、文革到呢度咧，嗱劉鄧已經打倒咗啦、大權已經掌握啦，全國咧已經革命委員會都成立曬啦，應該穩定啦，點、不知咧毛澤東話意猶未已，仲未完，仲要繼續革命，所以張春橋寫嗰個政治報告咧。就啱咗毛泽东嘅心水啦。 哦，佢又唔啱。 佢写好嗰份报告交俾毛泽东咧，就等咗几日都冇反应。后尾一打听咧，原来即系毛泽东系睇紧张春桥嗰、那个。咁然后陈伯达去问咧，见唔到毛泽东， 见唔到添， 见唔到。就只系话你攞翻佢啦。即系佢嗰个报告原来原封未动。 哦。 伤心到嚎啕大哭。 哦， 如果讲相对嚟讲，即系只系相对嚟讲啊，咁啊，陈伯达同林彪都系比张春桥要啱嘅，都要好嘅。事实嚟讲系嘛，张春桥啲不断革命论噶嘛，一个革命夹住跟住一个革命啊，永远不停噶嘛吓。你陈伯达，你林彪话唉、都唔得啦，应该搞下生产啊。呢、這个相对嚟讲。是啱嘅， 但你唔食唔正个主人嘅意思。 咁你 真正嘅意思咧，毛泽东系想扶江青上台嘅， 系 啊，黄应胜嗰个仔嗰本书咧，讲 得 好清 楚，系 啊，佢都话明噶啦。嗰阵时九大，本来九大冇理由政治局委员、常委。得咁少噶嘛？以前文革前八大都系毛刘周朱陈林邓都系七个啊！你有乜理由到九大 得五个？ 毛林周，然后就陈康， 系啊， 陈伯达康生系咁多个啦， 得五个。 咁你呢个常委会唔能够代表整个党中央嘅各个方面啊嘛？你起码军队啊，起码呢个行政方面啊，起碼經濟方面等等，你都要有代表噶嘛。咁其實嗰陣時咧，就係、想黃永勝俾個好處你，你入常委，但係由你提出江青入常委， 係 呢個政治交易。但黃永勝話：我唔去就唔去咯，我唔俾佢去。 大家唔俾去。 呢個已經種下死因嘅。 唉，種下好啦。咁啊，今日講住咁多先啦。咁啊，星期二咧就係、旅遊哲學啊。咁啊，岑日飛咧請到阿盧傑雄啊。 好。 啊，哲學家盧傑雄咧，大家嚟講旅遊哲學。 出唔到香港點旅遊咧？ 係啦，唔知點解講哲學啫，又唔係一定要行動嘅。 神遊咧？ 咁啊，呢度一陣聽就知。咁啊，之後咧就聽《大海航行教舵手》。 聽下啲歌先啦。 你聽完歌之後咧，就新聞報導，跟住咧，阿基哥，咁啊，那些年啊，張偉基，咁啊，聽完大家最好休息。咁啊，多謝阿宇信啊。咁啊，拜拜。 拜拜。 心靠舵手，万 追。